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是陳建文。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是 HKPeanut.com， 我是譚文豪。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 我係劉世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大家好，我係戴耀廷。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楊岳橋。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鮑偉聰。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係探長。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s.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即系喺正常情况下啦，我哋过往咧见到咧，即系其实呢个梁振英时代啦，起码国歌啊，系咪嗱？起码呢一个国民教育贵，呢一个咧就HKTV 都贵，系嘛？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嗰个民怨太沸腾嘅时候咧，咁其实都系唔会硬闯嘅。咁但係你去到送中條例呢，送中惡法呢啲啦，即係點解而家去到咁都係即係照樣撞落去啦，都要一戰到底啦，係咪？咁你見到林鄭呢，其實已經係即係俾呢個西環架空晒㗎啦，其實就係、是、嗱，佢以前就講㗎嘛，就話啊，即係我呢一屆政府呢拉票嘅嘢呢就會親力親為㗎嘛，唔需要煩到西環㗎嘛。 佢好抌本㗎嘛，俾胡志偉30,000蚊呢。 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即係其實第一啦，你而家又激嬲啲建制派啦，大佬，你黑箱作業咁耐，你唔早啲單聲，搞到我冇時間買樓，係咪？即係搞到東方日報啊，即係咁夾住。 喂，以前东方日报就是夹曾荫权贪争嘅啫。喂，而家东方日报真系， 其实都唔止啊。其实佢睇完之后咧，我见到好多人都跟机啊，即系星岛好似都有卖啊，好似啊，即系呢、這个 喂，但问题星岛出名建制派报纸嚟 嘅。而家星岛咧，其实咧喺琴日嘅社论咧都开始转态噶啦。其实就系、是、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期望建制派分裂咧，就带来呢一啲变数嘅话咧，咁似乎咧我哋可以咧就唔需要咁样去即系寄望嚟，其实系咁嗱。但系即系而家你去到今时今日啦，去到今日就5月17日啦。咁而咧即系嗰个法案委员会咧，即系其实系是去是留啊？嗰、那个即系会唔会继续做啊？咁你见到今日啊，即系呢啲建制派咧喺个内会度咧所讲嘅嘢咧，其实都唔系好一致嘅。其实都咁，当然咧见到比较左嘅，即系譬如工联会啊、民建联啊，即系好似见到阿周浩鼎啊嗰啲咁讲啊。咁其实佢哋当然系撑呢一个即系直上大会啦，系嘛？但系佢哋讲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咧，即系太过，即系点讲啊？太过凶狠嘅，其实就系、是，即系都会咁讲，就系话啊，好无奈噶，系嘛？即系因为搞到太烂啊嘛，个局面差唔多咁同啦。 佢哋同都系回应紧曾玉成嗰一样嘢、就系话你法案委员会已经冇办法再运作嘅时候，咁我哋就只能够直上大会，透过大会就系审议啦。 咁而咧，你见到咧，即系阿叶柳嗰啲咧，就系话，反正今日咁人齐，咁不如咧。即系俾个机会大家，即系继续落去啦， 唔系填，其实填不实， 大家一齐表决啦，系嘛？即系再继续用呢个法案委员会去处理啦。 喂，唔系啊，田北辰都系咁样，突然之间咁样讲啊，佢田北辰系直头一个警告添。咁佢就系话，喂，你而家咁样做，变相即系废咗一个法案委员会， 就系好大镬 噶。因为后患无穷啊！ 你本身你成件事咧，你成个即系逃犯条例咧个争议性咁大嘅时候啦，你都剥夺咗嗰个叫做系即系公听会嘅机会。喂，大佬，你系标冚你先有机会系可以纳入到民间嘅声音啫。你虽然你话啊，你最后尾你可能都系周蓉蓉一班人走去玩串个场啊。 但系周蓉 都系形式嚟噶嘛？ 周蓉都系民意嚟噶。 系啊，嗰个都系形式嚟噶嘛，大佬、啊。 傅振中都系民意嚟噶。 咁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啫，系咪？即系大家一齐去排队咯，就咁简单啫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呢样嘢都唔去做嘅时候，咁即系你起码你成个代表性，成个即系 legitimacy 就好成疑啊嘛！呢样嘢就 系、 是、 唔系啊？佢唔想玩到嗰个状况咩咧？就曾建成恶斗呢一个傅振中咧，难斗难啊嘛件事。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话见到大家都要即系牺牲个暑假嚟开会咧，即系。佢哋都好唔想，係咪？喂，但我覺得正正都需要喎，即係你見到而家咧，即係點解嚇？即係阿廖長江啊，琴日都出醜啦，係咪？搞呢、這、一個即係 國歌法 嘅時候，佢自己無端端都彈咗句：喂，大佬嗱，呢一個留咗會都冇乜所謂。 嗱， 不過咧， 識咪講㗎，本來應該係 啊，不過西環就拆天㗎啦。 咁有啲估解就係话，喂，会唔会係秘书处玩嘢呢，係咪即係佢都觉得即係非常之即係唔妥呢，係咪所以先至唔识咪啦，係咪即係搞呢个好似以前啊边个啊呢个係咪咩鹏咁样啊，即係咩呢个咩边即係冇识咪跟住就咩小李老母乜啊， 罗海鹏 罗海鹏咁样个情况。其实即係你唔识咪好大王㗎，差啲爆咗粗㗎，但 唔係或者佢哋興奮過頭，自己唔識咪啫，好多時咪係佢哋自己 control 嘅，唔係。 所以你見到廖長江都唔會將林鄭擺在眼內啦，係咪佢會唔會同你講林鄭拆天啦，邊個會理林鄭啫，係咪即係你自己又將自己搞到好似強政勵治啊，好似即係呢一個啊，又話自己呢、這個好事不避難啊。咁但係你最後咩，其实你嗱呢个就系做特首之悲哀啦。如果你民意都冇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一文不值嘅，你一劈屎嚟，其实系。 其实即使梁振英，喂，其实你喺立法会里 边，佢都会玩下民粹啊嘛。 系啊， 系啊， 都有班梁粉喺里边帮下手噶嘛。咩刘炳章吓、陈茂波喺里边讲两句噶嘛。 你一见到林郑就系众叛亲离啊嘛，系嘛？喂。你去到你民主派最 friend 嘅民主党都话你唔死都冇用，建制派系惊呢一个西环拆天都唔将你摆在眼内吓、啊，甚至乎你一见到行政会嘅人，喂都研究你系嘛，冇时间俾佢放楼啦，系嘛，大佬你搞到咁急，黑箱作业系嘛，即系一句箱都唔单下吓、啊，即系呢个又系得罪咗新嘅敌人啦，呢个又 唔系，但系非常之有趣嘅，你见林郑佢又唔知点解而家又唔系好撩交打嗰只嘅， 佢唔系唔撩交打。其实佢而家情况咧就系以日代劳，咪睇住你班友喺度斗兽场咁样，自己系互斗咯，系嘛？然之后就话，佢而家佢揾就即系佢揾呢个张建聪出嚟讲啊嘛，系嘛？喂，我哋唔会三方会议噶，立法会内部嘅矛盾，立法会自己搞掂啦，系嘛？自己喺度食花生啊嘛。 即系将个责任，如果佢就真真正正将个责任推晒落立法会嗰度嘅话咧，佢个政治责任就反而好大噶啦。喂，你谂下，喂，要去到中联办。公开去到 call 班诸侯过嚟话，喂你班友同我諗掂佢嘅时候，亦即係话其实个中联办而家系孭起个政治责任。 嗱， 但系个炸弹咧放就系引爆嗰阵时，系会劈翻落林郑嗰度。 即系呢样嘢咧，就同我哋咧过往一直以嚟嗰、那个估计都系相似啦，即系都系一致嘅，就系、是、喂呢样嘢唔系林郑自己啦。即係叻唔似啊！即係自己諗出嚟，佢最多頂多咧，只係一個23條嘅一個反建議嚟嘅啫。我覺得最多都係咁嘅啫。咁但係今個禮拜之後咧，似乎咁樣都唔係、哦。其實呢個咧就好似可能係呢一個湯家驊同埋呢個咧就呢一個港澳辦嘅張曉明咧，佢哋嘅即係之間嘅默契嚟嘅、哦。 冇計啊，大佬，單嘢上外交部，咁你可以點啫？係咪先？ 咁你而家上咗頭啊嘛，你上外交部啊，你要外交部出聲啊，因為其實你見到比較早之前咧，其實呢一、這個即係收風嘅一啲即係媒體啦，即係Now 啊，同埋信報啊，呢啲全部都係講啊嘛，其實呢個同中央無關噶嘛，只係樂觀其成嘅啫嘛。咁我覺得如果你望翻轉頭嘅話咧，其實本身就係想就俾你一個林鄭自己耍下功夫先啦，啊俾你即係 即係你班友自己玩下冇乜、所 謂，自己俾你玩下先啦。同埋我覺得甚至乎呢有啲建制派啦都心懷不軌啦，係咪想睇你呢個林鄭出醜啦，係咪喂，即係嗱，我覺得呢以前呢阿死鬼阿劉乃強講嗰句說話呢，其實係我而家望返轉頭幾有代表性嘅。你咩嘅劉乃強佢生前講嘅林鄭有一句說話呢，佢係咁講㗎嘛。喂，如果唔係呀，即係西環禁制呀，你有 Q 七不？你有 Q 七七七票咩？ 嗯， 系嘛？佢咁讲啊嘛。 系啊， 咪呢个情况就系咁咯。喂，你成日想撇甩西环吓、啊，即系挟民意自居，系嘛？扮 Q 晒嘢，系咪疏远呢啲土共啊、建制派啊？喂，你最后尾啊，你冇晒呢啲人啊，你咪又系即系你咪又系箍票，一啲能力，一啲箍票能力都冇。 佢系谂住自己有个当时有个高嘅民意啊，佢可谂住可以。 利用民意反嘅翻中聯辦同同埋班嗰班咁嘅親共派啊嘛，舔共派啊嘛。但問題而家舔共派同埋中聯辦亦都有講到明啦，嗱，我哋執行中央命令嘅啫，你點樣玩係你嘅事。喂，即係去到咁樣，喂，林鄭自然然係冇辦法去到喐成個立法會。咁同時間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喂，以往你見到公務員，即係亦都有班狗仔隊走去跟住 call 住同call 嗰班舔共派，亦都會組有時會組織佢哋過嚟同林鄭食飯噶嘛。喂，而家喂冇曬呢啲咁樣嘅互動喎，亦即係話係咪公務員系統都抵制緊林鄭咧？喂，林鄭本身公務員出身，西環本身係 expect 林鄭係有辦法利用公務員系統走去控制個議會噶嘛？喂。而家就係話，喂，自從許智峯事件之後，好似冇曬呢單嘢，冇曬呢啲公務員嘅組織能力，咁你玩啲乜嘢嘢咧？喂，呢動向又好有趣嘅喎，又 啊，即係所以你都見到就係林鄭嘅情況啦。咁就佢四面楚歌，亦都眾叛親離啦。即係如果佢要連任嘅話咧。我覺得佢已經係冇曬基礎可言嘅啦。 佢老公都唔支持佢啦，你諗下，喂佢老公，喂著白襪仔咁，即係俾我哋笑佢白襪仔咁多年，唔係咁到佢個老公都喺重要場合嗰度著白襪仔出場嘅。喂你諗下佢老公會 即係自毀形象，然之後咧 有幾重視林鄭？ 即係自毀形象，等你樣衰唔係啩？ 我即係你唔好講話咩智慧形象，等你樣衰先啦。喂，我係林鄭，我都去落街嗰度買兩對黑色襪，叫佢著住佢先啦，係咪先？ 不過而家咧，你而家嗰個情況，你話拖到而家咁樣啦，你就算直上大會都好啊。其實你個時間表咧，似乎起碼至少短期內咧，一定橫跨六四先啦。嗱，跨唔跨到七一嘅話咧，呢、這個都非常之可能嘅，其實係。咁你跨唔跨到七一咧？嗱，呢、這個就係、是、我諗呢、這個就係非常之可能咧，就係、是、建制派咧會唔會直上大會嘅考慮啦。嗱，如果直上大會嘅話咧，佢有個考量，就可能就起碼嗱你惹到民憤嘅話咧，一鋪過搞掂佢。總之我可以短時間內。喺呢一個民憤最勁嘅時候，我可以強力維穩，一啲嘢都唔做，不動如山嘅話咧，我忍咗嗰道氣佢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好快過，起碼佢可以避免咧最壞嘅情況出現咁樣樣。 六四星期二嚟嘅， 六四就避唔到噶啦， 係啊， 六四就避唔到噶啦。六四大家都可以啦，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嘅，然之後就反你老母中㗎啦，就係、是、反你老母送中㗎啦。 冇㗎，咁大陸 website 你喺百度嗰度打八九天安門事件，你都見到啦，大陸自己都承認㗎。1989年政治風波。喂，佢反正都預咗冇得避，不如老老實實話俾你睇件咩事。 唔係咁呢樣嘢佢都喺度維穩緊嘅，咁但係就而家大陸嘅情況咧，就唔係話一般時候咁簡單啊嘛。因為而家你喺貿易戰咧，你同美國佬抹咁面之後咧，咁你而家你仲要動用啲黨媒機器啊，即係你嗰啲咩新華社又好啊，人民日報啊，同埋即係呢一個即係 環球時報啊，胡錫進。 環球時報唔使講啦，咁你起碼見到咧就係、是。嗰、那個CCTV 咧，佢即係之前撩鼻屎嗰條友叫咩名咧？那個主播啊，佢都走出嚟講啊，哇！大佬即係唔怕打㗎，係嘛？係就死過啦嚇。咁、然之後就講翻呢個其實美國咧，就其實而家就動緊黨媒啦，就話啦，我哋美國之前就話即係幫呢一個中國咧就建國係嘛？呢種咁樣嘅論調咧就可以優異啦。咁其實你見到就係、是。嗰、那個黨喉舌啦，即係如果代表中央立場呢、這個就全面就不惜咧，就全面同中即係美國佬抹面嘅，甚至乎而家微博咧有人放風咧，就係話 VN 啦呢個禮拜咧就會容許啲群眾就去呢個美國領事同埋呢啲美國嘅公司啦，可能 Apple 啦就會示威嘅。咁所以你嘅情况就好似啦，即係呢一个慈禧发动呢个八国联军咁就去 发动义和团、去搞搞呢个东交民航， 就係、是、嗱、义和团之后先至有八国联军㗎嘛，係咪唔係喎，八国联 唔係 义和团同八国联军正面交锋喎，呢、這个係。 唔係，但係最重要係。佢咪佢仲要动用清朝最有能力嘅嗰支军队，喂阿聂士成同埋董福长金军啊嘛，就走去即系攻大领事馆都搞唔掂。 同埋我觉得即系佢上个礼拜咧，即系呢一个留学啦，挽回唔到嗰个加关税之后咧，喺中共入边啦，务实派啦，即系或者咁讲可以。即係起碼務實派，唔好話係咪假派先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嗰個話語權咧，已經俾呢啲咁嘅強硬派搶奪咗啦。所以點解會有人咧走出嚟講啊？唔怕噶，係嘛？我哋反制美國佬咧，我哋有三大優勢噶。嗱，我哋可以咧就呢一個限制呢個我哋唔賣啲有色金屬俾美國啊，同埋咧就係話我哋沽咗咧呢個美國嘅即係美債係嘛？咁所以好似呢個月裏面嚟講啦，即係呢兩個禮拜啦。中國拋售美債嘅速度係明顯高咗嘅，其實 係 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招啊，唔 Q 記得咗啲乜嘢啦？ 唔係、哦，最正嗰招話拋金添、啊， 拋金咩？係 啊， 你揾自己笨柒啫喎。 啱先咩？先有段新聞走出嚟，美元強勢爆發，金價一度大跌近15美元，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下調171點。玩到呢啲嘢喎，而家係講緊暖戰嚟嘅呢一個係。即係又未至於真打仗，但係問題係各方面都進行緊一啲小動作咯。呢啲先過癮喎、 啊。唔係，但係你見到美國佬嘅講法啦，唔係你見到呢一個禮拜四啦，即係商務部嗰個發言人高峰啦，佢講佢個講法啦，就好明顯啦。點解會而家突然間即係禮拜四，即係琴日之後咧，會抹面抹得咁快啦？即係呢個就當然同呢一個華為有關啦。即系你华为之前咧，其实都系摆出一副态度，就系话你要倾就倾啦，系嘛、 啊？ 即系你要打嘅话就奉陪啦。即系你所有嘅党媒都系咁讲啦。 能战方能和啊，成日讲呢样嘢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都知道你要咩筹码先得噶嘛？因为你自从上个礼拜啦，即系有咗咁样嘅即系最坏准备之后啦，其实。你有幾個方面都好大鑊嘅，即係第一，嗱你而家就話要查糧倉啦，點解查糧倉呢？因為近排啊，即係大陸嘅物價飆升得好勁，即係尤其係北京咧，佢已經推咗一個叫糧油價格波動嘅應急機制。咁 喂，呢1989年先發生嘅嘢嚟㗎喎。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點解你話邊個即係點解？你話六四會重演咧，即係包括之前即係邊個講啊？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講啦，六四好可能會重演啦。其實你見到越嚟越多啦，呢啲咁嘅社會經濟狀況咧，好多咩先兆啊出咗嚟嘅，其實係。咁同埋咧，就其實幾個方面嘅，即係糧倉要查啦，同埋即係你物價咧就開始飆升啦。最大問題就係而家個 timing 非常之差咧，就係呢個。有好多人講，有啲人講就係一帶一路效應嚟嘅。而家喺越南咧，即係有一隻叫秋痕軍蟲咧，就飄咗上嚟大陸。 唔係，首先係雲南爆發， 雲南爆發。跟住你係緬甸傳入嚟嘅，係 啊， 主要緬甸傳入嚟嘅嗰個秋痕軍蟲，或者都係叫做呢個草地貪夜蛾。咁佢哋繁殖能力好勁嘅，同埋佢飛行能力又好強嘅。又喺大陸又冇天敵喎， 1萬100公里嘛， 咁啊 勁過你踩單車。 即係你而家係仲未有大規模嘅撲殺方法嘅，咁你就算係即係早幾日啦，已經係即係嗰個情，而家嗰個情況咧，保守估計都係去到即係大陸嘅10000公頃嘅農田嘅啦，已經係去到，咁啊雲南啊、貴州啊、廣西、廣東啊、湖南喎、啊，湖南都殺到嘅話，你就要直上呢一個咩嘅咯？湖北啊、 湖北、河南呢啲，即係北方咯、 啊。係啊，北方嘅咯，好大鑊嘅、啊。咁啊，仲有呢一個即係海南一早有啦，海南就有啦。咁你而家最大鑊就係嗰啲咩咧？即係你大豆本身你就想啦。就其實係即係獨立於美國佬之後咧，你就係想鼓勵啲農民去種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只蟲咧，就對啲大豆咧同埋稻米咧，即係嗰啲基本嘅糧食， 唔係澱粉質重嘅、 啊，即係基本糧食咯，嚇、啊、戰略性嘅糧食咯。咁、就係嗰個破壞好大。咁即係你就算唔係講呢啲嘢啦，你喺北京嚟講咧，你就係講呢個禮拜咧，講蘋果嘅問題啦，已經係即係加價加得好緊要啊，係加咁都差唔多係即係係 即係平均都加 50% 咁多嘅，其實係。咁所以好多人咧，即係喺菜市場買呢啲咁樣嘅，即係蘋果啊、蔬果啊，已經覺得係即係好勁嘅嗰個物價。 街市旁下知㗎啦，香港受緊影響。 咁你話揾物價，即係你而家北京又話揾物價啊嘛，即係你話要有預呢個咩預警機制啊嘛，揾咩三級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好搞笑㗎，佢哋喺度歸咎於點解嗰個物價升得咁勁啦，哦原來因為有嗰個蘋果期貨係咪，咁即係你都好好笑啊，點解會有蘋果期貨啫，我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因為供應緊張㗎嘛，供應短缺， 倒自己臉收㗎本身 係。係啊，你正正係因為有供應短缺嘅問題，你先至有期貨可炒㗎嘛。系嘛？咁你賴嗰、那個即係你賴炒賣啲人，其實係即係當然係轉移視線啦。然之後就話：誒呢啲奸商嚟嘅，即係呢個咁嘅原因 咧。個狀況咪等於當年李克強講緊暴力救市，就係咁喺度打壓或者逮捕嗰啲喺中國市股市嗰度拉玩緊沽空嘅人咯。 係啊， 沽空嗰班人本身就睇淡你中國股票大落。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呢、这個茶鹹捉茶啦，呢、这個就係一個茶鹹捉茶嘅原理啦。咁所以而家你見到你搞呢、这、一個，你唔去簽協議，就諗住啦，即係攞13亿人民嘅即係身計去教飛啦。咁啊，純粹係因為習近平一個人嘅面子啊。嗱，而佢點解視命即係面子如命咧？好簡單原理啦，獨裁者梗係面子最緊要啦。因为面子就系关系到嗰个权威啊嘛，嗰个执政权威啊嘛。如果你喂大佬，你见到上过去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以嚟，嗰啲咁嘅老屎忽，包括最早嘅老江，咁跟住阿曾庆红，咁啊即系有吴仪，咁啊最近就系温家宝都出现喺呢一个四川，咁佢系即系坐住嘅大巴喺出面扬扬手啊，见到嗰啲即系嗰啲群众啦。哇！夾道歡呼啊，好開心啊，又話好掛住你啊，又成點解要掛住你啫？因為而家嗰個政權太撲街先掛住你啫嘛。 因為你再諗諗先，喂，點解温家寶要喺四川先？當年要吃糧找子陽，温家寶係趙子陽嘅秘書嚟噶嘛？佢搞包產到户喺四川嗰度有正職噶嘛？ 嗯，唔係呢個就冇咁遠嘅，我覺得就唔係你上次 追落真真正正追落去習近平而家嗰個藥行嗰度嘛？喂，你問啦，習近平喂而學你話齋秋行軍從，即係亦即係嚴重打擊糧食政策啦。咁而家又重災嚴重， 你真係好 重災加埋呢個非洲豬瘟亂搞事。 你啲所謂啦，即係習近平思想啊，呢啲外交思想啊，即係你嘅黨媒咧又吹虛到啦，即係點樣去即係呢啲咁樣嘅習近平嘅外交思想啊，政治智慧高超啊。喂，你大陸嘅糧食問題，喂，完全就係因你嗰啲咧一意孤行嘅啲外交思想問題嚟。喂，大佬嗱，首先。呢、这、一個豬瘟點樣嚟？就係、是、因為你搞貿易戰啫。跟住你嗰啲乜嘢，即係秋行軍從點樣嚟？就是、因為你搞一帶一路，冚家產都係你一個習近平種嘅一個惡果嚟嘅。呢啲係人，呢啲係人禍，唔係呢啲係人禍，唔係天災嚟嘅，大佬係係嘛？喂，邊個叫你好地地？邊個叫你喺呢、这個喺俄國嗰邊即係入貨買豬啊？大佬啊，你真係報唔 Q 到仇喎？你咁發啊？普京爛斬啊？系嘛？佢个个都咁，个个嗰个都咁发难，佢就系唔敢对呢一个普京发难。 而家个玩法系咩咧？记唔记得有冇睇过食神咧？就系而家阿普京就做咗个吴孟达啊嘛，就俾咗张卡片你，叫你去入啲平牛，系啦，跟住到头来咧喺佢新店开张嗰阵时候就揾件唐牛就怼走佢啊嘛，边个做唐牛先至最正啊？ 唉，真系大镬。好啊，呢一次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